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最近在家里这个自动隔离的朋友，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煎熬，都快无聊死了？ 哎，我真的，我今天已经无聊到就是，穿好衣服在楼下转了一圈就上来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要疯了。 主要是每次出去一趟回来，连鞋底啊、带衣服呀、带头发呀，都要消一遍毒才敢进房间，不然特别害怕这个中招啊，也是挺难的日子。 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看说这个酒精使用不当有可能引起明火嘛，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衣服摩擦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火花静电啊，我就特别怕往身上喷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有个小火花，咦，然后就全身点燃，太可怕了， 就像拍戏一样。 嗯，所以大家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对啊，最近的这个特别丧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啊，我发现2020年真的是太奇幻了，就是总是那些坏消息嘛，就特别想做一期这种暖心的节目啊，就是让大家觉得人间还值得，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虽然2020年的开年就这么多灾多难，但是人间总归还是值得的，还是有美好的事情在发生的。 这期话题呢就叫做哪件事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哎，这期节目简直我觉得就是救命良药啊，就是在这种 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给了我们一剂强心剂，让我们觉得还是美好的。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得不到的温柔，来自汪苏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 选择不讲完，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遗憾总会让心酸难受，或者泪流，毕竟爱了很久。例行例素，他说呢，最近发生的每一件感人的事情都是让我觉得人间可贵和值得。 我特别想问他具体是哪一件呢。 对对对，然后他回复说说明我是那个把天聊死的人。 太逗了。 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遗憾总会有心算难受，或者泪流，毕竟爱了很久。你也许是我难愈合的伤口，我也许在你回忆里再永久，眼泪不是为你我就不会流。听着你对他说我们是朋友， 这首歌哈是最近很火的一部剧，台剧，就是《想见你》啊。那这首歌是里面的一个主题曲，来自于831乐队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哇，这个重要的是要说三遍啊！是有多想呢？ 三遍必有回声。 如熙他说呢，有时候很多人都总是说人间不值得，但是心里说着人间值得，因为你还活着，世界这么大，自己的人生路还很长，你所看到的事、朋友、亲人都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就比如最近的疫情吧，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坚持，看到了大家的行动，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们都能等到春暖花开那日，所以人间值得。我觉得他说的真好。 我觉得就是活着就有希望，任何的事情到最后总是美好的，如果现在不美好，说明还没有走到尽头，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卡拉，他说张记冒菜、石坊区火锅以及汉巴味德。他说的就是自己周边美味的食品 美食、啊、 对，我也好想回北京吃那些什么火锅店啦、那种什么汉南山烤肉啊什么的。 哎，雪涛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了那个我周边啊，我那些爱吃的店不黄掉，就是我经常偶尔会点一下他们家的外卖、嗯、就看一看他们还在不在，然后支持一下人家的生意，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度过这个难关。 对，哎，我现在虽然人没在北京，但是我真的好担心他们会黄掉。我还特地去那个点餐软件上面看了看有哪家店还在开外卖，看到他们都在我就放心了、嗯、 对啊，所以这个偶尔还是要支持一下，当然这个量力而为啊。 对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倒闭了，倒闭了我们这个就没有口福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呢。 对对对，嗯，下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暖心》。 嗯， 这首歌好切题呀、啊。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 爱屋及乌，他说经过身边亲人的离开，让我觉得活在世上真的要多关心自己在乎的人，努力过好每一天。人间不值得我们去为不值得的人和事烦心，那样会让自己充满负能量。多去关心一下那些在乎自己的人。 嗯， 说得好。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觉得人间真的很值得。是因为有钱可以为所欲为， 有钱就是痛快。 对呀、啊。 LY 你说我来听，他说晚上十一点多被困在了电梯里，手机没有信号也没有电，又黑又怕，门卫爷爷一边联系物业一边一层一层的爬楼梯确定我的位置，我刚好被停在了15层与16层中间，也就意味着他爬了那么多的楼梯，我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当时那个环境心态真的会崩溃的，当我被拉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人间是值得的，为这个爷爷祈福。真的挺可怕的，手机还没电。 对，他是晚上十一点多，你想是大晚上哎。 哦天，感觉像个鬼故事。 对，真的很可怕了。幸好你没有遇到那种就是电梯急速下降，就是猛地坠下去那种、嗯、那样的话可能真的性命攸关了。幸好是他停住了而已。 对，但是一点光源都没有，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能靠猜自己在哪，然后靠摸索知道周围的环境，还真的挺可怕的。比鬼屋还要害怕。 这个时候自己能做的就有可能说信号也打不出去嘛，手机没信号，真的是只能靠别人来尽早发现自己来拯救自己了，真的很无助、 只能敲墙呐喊。 心情，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了你的心。 点点和屯他说呢，在艺考联考的前三天压力太大了，突然一下子崩溃了，然后呢爸妈打电话一直叫我放松，但我还是一下憋不住嚎啕大哭。那天晚上妈妈就写了一封信拍了下来传给我，上面呢全是鼓励的话，在学文化的朋友们也用班机一条一条的给我发短信安慰我，艺考班主任呢还让我去他们寝室查漏补缺，顿时觉得人间值得。 哎，我好想知道班机是什么。班里大家共用的机器吗？手机？ 不知道，求解释，我也很想知道这个。 好好玩，现在的孩子的世界真的我们不懂。 今天第四首歌叫做《情话微甜》，很甜的一首歌。 嗯，对，很好听的一首歌。 他们说我跟不上你的步伐， 你说没关系，至少现在我们很大。 他们说 我觉得下面这个故事虽然短，但是也很甜。它叫做《潘多拉河里的虫》。他说那一年在南昌火车站见到他的第一眼的那一刻，我觉得人间值得。她是女字旁的她，看来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吧， 就一见钟情。 嗯， 就觉得一见钟情，就觉得这个人的存在瞬间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有意义有色彩了呢。之前就可能浑浑噩噩，很平淡，现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 对，自己的世界的星星都亮了。 嗯， 这句话好久没有说了，我记得还是前两期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星星都亮， 星星都亮了。 哎，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一见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爱情的话，就觉得多了一半的色彩。 嗯。郑志安他说，中午吃饺子，我妈给我爸耍脾气，我爸哄着我妈一言难尽，我在旁边偷笑，笑死我了。这一刻觉得人间好值得。就是吃爸妈的狗粮。 对，看着爸妈打情骂俏。 我感觉我的运气不会太差，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 这个朋友叫做哎呀，他说呢，过年回家听到熟悉的唠叨，做好的饭菜，家人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就感觉人间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是一种亲情，是那种很温暖的氛围。 嗯，对对对，真好。 其实我傻傻又蠢蠢的，话不多，但每句都能戳中你的心窝。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一说就笑着陪，没逃亡也很值得。亲爱的别傻了，快醒醒吧，你刚才好像说梦话了。 下一首歌来自薛明媛的《飞球》。 感觉的好 身表现洒脱，情绪不自主的带着呼该。 我是秦大美，她说呢，想起来还没有让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人后悔呢，想起来还没有证明自己可以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人间值得。 嗯，要争口气啊。 对，她的动力是那种来自于别人的一种轻视，然后一定要证明自己，我可以，我行。 嗯， 不断的努力变成更优秀的自己。 对啊，就是在社会中可能偶尔会遇到白眼啊，或者是不理解啊，或者是不被尊重啊。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一下。柠檬味的小刺猬，他说曾经以为我们不会有结果，那应该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暗恋，几年来一直默默守护着这个小秘密，然而毕业之际却真的在一起了，原来他也喜欢我很久了，那一刻我的人生都明亮了，人间真的值得。哇，自己暗恋的对象也暗恋自己，真的太美好了， 这真的是 很少见， 人间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哦，怪不得我点开他的头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啊，那就知道了，颜值就是正义。 对对对，好看的小姐姐谁不喜欢。 嗯，莫大人也喜欢，能给莫大人一次机会吗？ 啊，不用不用，人家已经有了。 世鹏没喝醉，他说呢，母亲的十月怀胎和20多年的养育，他说这就是让他觉得人间值得的事情。我觉得确实如此。嗯，有很多的人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轻生的念头，但是还是要想一想养育自己的父母嘛，那么多年的辛苦，嗯，不要因为一时的想不开赌气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人间值得，我觉得为了他们也要留在这个人间。 对， 最后一首歌了，是最近的这个四影女团为了武汉的疫情和为了给武汉加油而写的而唱的这么一首歌，叫做不让你孤独，是一首很慢的但是很温暖的歌。 对啊，我们也把它放在节目的最后，祝呢武汉的早点挺过去。 嗯， 祝我们中国人都挺过去啊，早一点战胜这个疫情，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吃上自己喜欢的美食。 嗯， 夜空会有最唯美的光束，黑暗总有尽头会落幕。 不知道这个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生病的经历，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吧。这个朋友叫做阿敏，他说呢，我半夜胃疼，他给我喂药喝药，然后还抱着我，我就觉得很值得。但胃疼是真的，不能没有他也是真的。 前晚他说呢，高二升高三那年你喝多了偷跑出来给我打电话表白，我感动的不要不要的，我同意了，你开心的像一个孩子。现在大一，虽然我们大学相距5000多公里，但爱彼此的心呢从未走远，谢谢你，因为有你所以值得。 嗯，加油。新月余先生的桑桑夫人，他说有暗恋的人，他每一次和我的打闹聊天啊，分享食物呀，都能够温暖我的心。还有呢，就是天南海北的美食，大家一起在为武汉热干面加油，医生们的努力有了回报，明星们和大家的捐款暖意满满，中国人民一起，人间很值得。 嗯，对，还是为武汉加油的， 说得真好。 对， 受伤的心慢慢康复，微风都始终陪伴和安抚。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虽然喜欢的他不喜欢我，但是呢，在追他的过程中和宿舍的女生成了好闺蜜，跟他的哥们呢成了很好的男闺蜜。虽然我不能够拥有一棵树，但是呢，我还有一整片森林。我觉得这个妹子真的，我觉得 想得开。 对，一个是想得开，但一个你不觉得她的性格很好吗？能跟这么多人成为好朋友，可想也是一个让人很容易亲近，也很容易能够交朋友的一个人。 是个很可爱的人才会这样。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想得很对，虽然你没有追到，但是这个过程中你收获了比可能比你的爱情重要的多得多的友情，而且是很多人的友情。 嗯，对。噩梦梦梦梦，他说呢，美食啊，比如海底捞呀、珍珠奶茶、冰可乐呀，还有自己的猫猫、家人、身边的风景、最好的闺蜜，生活中的悲与喜都会让我觉得人间值得。一看就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小姑娘啊。 嗯， 她真的就是一个来自湖北的那个女孩呢。 啊，对，希望所有我们湖北的，尤其是武汉那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安好啊，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要保护好自己。 嗯，我会为你驻足，星空都正在祈祷和祝福。你笑得像一头恶犬，他说呢，疫情结束我就能够去见我爱的人了，我又可以了。确实是，最近这个疫情搞得大家好多情侣就是没办法，嗯，没办法见面，你说怎么办？就都出不了门。 对，都变成手机里的宠物，只能视频聊天了。 对，还有一些很脆弱的感情，我在网上看到，就是因为这场疫情见不了面嘛，然后结果分手了。 分手了。 对，就是因为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考，一个考验啊，我觉得。 对。 检验真情与否。 嗯，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王之和老字号酱豆腐，他说可能就是疫情消失之后吧，出门吃的第一口串串香、烤冷面、火锅、烤肉、关东煮、炸串、寿司、冰激凌啊。希望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疫情已经被完全控制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嗯，加油。对，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为武汉加油。 借您吉言。 对对。 最近这几期节目就是凡是有合适的主题我们都会说一句武汉加油，中国必胜，希望我们国家赶紧战胜这场疫情。赶紧恢复起来。 嗯，对啊，大家心态一定要好，要相信自己，相信国家。 嗯， 相信我们一起的努力。对，我们节目的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发出来，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记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 拜拜。 嗯，拜拜。